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五十四集，深陷敌窟。果不其然，唐范一番奉承下来，虽然刘大个还是不搭理他，但脸上表情已经微微放松了一点。唐范再接再厉， 在我进来之前，外头已经有锦衣卫和西厂的人在联合搜捕你们。锦衣卫和西厂是什么来头，不用我多说，你也应该知道吧。那些人手段很辣，毫无顾忌，可不是我这种顺天府的一般官员可比的。你们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什么弹琵琶十指不沾阳春水，轮番酷刑上阵，到时候就生不如死了。现在你又没闹出人命，只不过是拐了几个孩童而已，事情完全还有商榷的余地，大可没必要闹到这种程度的。照我说，你要是肯弃暗投明，帮我一道出去，我能担保你毫发无损。不仅如此，还能在顺天府里当个巡捕，那可不是要比东躲西藏的日子威风多了。 他在那里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冷不防刘大个忽然问， 那什么顺天府的巡捕一年下来有多少薪俸？ 唐范劝得正起劲儿，没奈何一不留神实话实说，十几两吧。 我只要在二当家手下做事，一年就不止五十两，干嘛跟着你去赚那十几两啊？你就别蒙我了，新大哥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呀，一年顶了天儿也才几十两，我就不能当官，那有个屁用？我看你还不如加入我们算了，二当家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得，一不留神被反招降了。 他定了定神，继续摆出一副坦诚沟通的面孔，用温和的语气降低对方的心防。 说起来，我怎么总听你说二当家二当家的？你们大当家丁一木，那也是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啊。 刘大个正闲得无聊，见有个人愿意和他聊天打发时间，也就顺着他的话道， 是啊，不过我也不知道，自从加入南城帮，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大当家。在我眼里啊，二当家就是最厉害的，至比那什么诸葛，对，至比诸葛，我们都服气得很。自我跟着二当家以来啊，日子一天天的好过起来，家里边的婆娘也能做上一身绸衫穿穿。 那可真不错，我还穿不上绸衫呢。不过你婆娘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平日里也没少担惊受怕吧？ 我没让她知道，她以为我在外啊干短工呢。 那你家在京城吗？现在困在这里，你不怕她担心啊？ 没办法呀，谁让那帮人搜得紧。不过这里离我家也不远，要是可以回去的话，一个时辰也就绰绰有余了。 刘兄弟，你我虽立场不同，不过我跟你一见如故，彼此都谈得来，我也不忍看着你们夫妻离散。容我冒昧问一句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之后，西厂肯定会调动全京城搜捕你们，到时候就算这里是荒郊野外，他们也未必找不到啊。你们就算想走，只怕也走不了。 那也没办法呀，富贵险中求，二当家都不怕，我们自然也不怕。不过他们很难找到这里来了，二当家说了，这里虽然跟上面只有一尺之遥，但只要我们不出去，他们就找不到这里了，让我们安心呐。 唐范心头一喜，他从刘大个口中得到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 他们现在很可能还在那个荒村里。二是这里很可能位于地下，南城帮借着荒村有利的地形和环境，在这里挖了几个足以容身的地窖，用作藏身之所。以随州他们的警醒，如果山上找不到人，他们一定会下山返回来找自己。也就是说，他只要能够出去报信，又或者可以向地面上传递消息，说不定就可以将这里所有人都一网打尽了。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哈。不过你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 你们这么多干嘛啊？是不是想知道出口在哪儿？不会告诉你的，老实点，再出声明天不给你们饭吃。 汤范无语。你说这人聪明吧，他三下两下就让唐范套了话，说他笨吧，人家又挺警惕的，关键时刻绝不含糊。唐范都有点摸不清他是装傻还是真傻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嘿嘿一声。 你这厮挺有能耐啊，还想套刘大个的话。跟我走吧，咱们二当家听说你醒了，想见你。 那个姓辛的去而复返，大步走了过来，粗鲁地揪住唐范的肩膀，将他一把提起来。唐范双手被绑，又在地上坐得久了，身体失去重心，被他一拽就不由自主往他身上倒去。姓辛的一脸嫌恶地推开他。 看你细皮嫩肉的，该不是个玩后庭花的吧？老子不好这口，死开点。 汤范无语，他也想爆粗口了，奈何人在屋檐下，小命捏在别人手里，还是老实点好。汤大人挤出抱歉的笑容，坐低拂晓道： 对不住对不住，脚麻了，不是故意的。 他又一脸讨好地问道： 我现在小命捏在你们手里，哪里还敢妄动啊？敢问辛大哥，不知你们二当家找我有什么事啊？ 姓辛的看了他一眼，嫌弃的微嗤一声： 我怎么知道？像你这种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果然上不了台面。若不是二当家还说要见你一面，我老早就送你上路了，哪里还轮得到你在这里啰嗦？ 他这一瞥，唐范便瞧见他眼里一掠而过的嗜血光芒，立时明白，这是一个与刘大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对方肯定见过血，而且手上说不定还沾了不少条人命。跟这种亡命之徒，自然就不能用和刘大个那种方式去交流了，说再多也没用。唐范索性就闭上嘴，准备看看自己到底身处什么地方，好记住道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姓辛的又捡起刚刚丢在地上的布条，将他的双眼蒙了起来，然后推着他往前走。唐范没有办法，只得一边走一边凭着感觉数步子。他感觉自己往前走了十来步左右，又被推着往右拐，然后又走了两三步左右，就隐隐听见孩童稚嫩的声音。不过他们似乎被堵着嘴巴，所以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随即又有人低喝： 老实点，再出声明天不给你们饭吃。 唐范心中一动，不过没来得及多想，他就又被推着往左拐，走了五六步又往右拐，终于被按着肩膀停下来。 二当家，人带来了。 把他带进来。 他正忙着记方位，冷不防被那姓辛的用力推了进去，脚下一个踉跄，直接扑倒在地，狼狈得很。边上便有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埋怨道： 新石头，他跟你有杀父之仇啊，做甚如此狠？ 秋娘子，你这就心疼了？感情你是看上了这小子，才不让二当家杀他的？这小子弱不禁风的，难道还能伺候得你舒服吗？ 还真不若让兄弟来呢。 邓秀才，你就是这么管理手下的，听凭他们对我这般无礼吗？ 九娘子沉下声音娇喝道。唐范听见方才让他进去的那个声音道， 石头，还不向九娘子赔罪。 声音丝丝文文，想必就是众人口中的南城帮二当家邓秀才了。新石头只得瓮声瓮气地向九娘子赔了罪。又听邓秀才道， 这位想必就是顺天府唐大人，久仰大名啊。 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推官，哪来什么大名啊。二当家真是过誉了，不过我这眼睛方才被绑得太紧了，勒得生疼，二当家能不能先帮我摘下来？ 不就是想看看我们是何模样吗？何必拐弯抹角。石头，帮唐大人解了眼睛，给他拿张椅子坐。 布条被抽下来，唐范吁了口气，顺道打量起眼前一切。这同样是一间狭窄逼仄的内室，但不同的是，这里的摆设可就要比唐范刚刚待的地方要舒服多了。旁的不说，那几个人坐着的椅子起码就不会摇摇欲坠。坐在唐范面前的有三个人，最左边的是一个老者，刚才一直没开口，中间就是邓秀才，右边则是刚才娇滴滴的九娘子。除了新石头之外，邓秀才和九娘子身后还各站着一个人，看模样应该是贴身保护的随从侍卫。邓秀才人如其名，斯斯文文，三十上下的年纪，唇上阁下生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从汪直口中唐范得知，这位邓秀才虽然是南城帮的二当家，权力却大得很。由于帮主丁一木近年来不常露面，邓秀才反倒成了实权人物，帮众往往只知道邓秀才而不知有帮主。南城帮除了贩卖人口之外，还开青楼赌馆，放高利贷，样样都是暴力勾当，肥得流油。又因打通了官面上的关系，这些年来无往不利，势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这才干出了连太子太傅家的女儿也有胆子下手的事来。只是没想到这次事情闹大了，万通也保不住他们，西厂更是摆出坚决追查到底的架势，他们没有办法，这才不得不跑到这里来。如今见到邓秀才真人，唐范心下便有了判断。 甭看着邓秀才长相斯文，这肯定也是一位心狠手辣的主。 然而等到将视线移到旁边的九娘子身上时，唐范一下就愣住了。九娘子看见他的神情，咯咯一笑。 唐大人何故如此吃惊啊？难道以前曾经见过我？ 唐范很快恢复了常态，同样笑了起来。 不瞒姑娘，你的样貌与我见过的一位故人有些相像，我确实差点认错人了。 九娘子捂着嘴，越发笑得花枝乱颤，又朝他抛了个媚眼。 你猜的没错，我与你见过的那位故人确实长得很像，不止如此，我们还是姐妹呢。 原来是陈姑娘，如此看来，我见过的那位故人应该就是令姐了。 九娘子也没否认。 你眼力倒好。 不错，眼前这九娘子正是唐范先前在李家见过的那位李曼的妾室陈氏的妹妹。当时李家案发，陈氏随即不知去向，他却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陈氏的妹妹，难怪自己的身份会曝光，感情是拜这位九娘子所赐。等他们二人对话告一段落， 邓秀才终于慢条斯理地开口。 九娘子倒是好兴致，都快大难临头了，还能在这里叙旧。 九娘子瞟了他一眼。 二当家这话就不对了，这事儿可是你惹下来的，要不是你绑了那两个烫手山芋，如今怎么会惹得官家的人纠缠不休呢？ 他又笑盈盈地对唐范道。 唐大人明鉴，此事也非我们有意为之，你看要怎么办才好呀？ 唐范不知道这女人在帮里究竟是什么身份，却见邓秀才脸上的怒意一闪而逝，便顺着他的话道， 此事也好办，我知道诸位不是有意要与朝廷作对，只稍将这些孩童都放回去，这次的事情我们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只怕唐大人说了不算吧。 二当家有所不知，如今负责搜捕你们的无非是西厂和锦衣卫，我与西厂提督还有几分私交，西厂如今逼你们逼得紧，无非是因为这批孩童里头有官眷，此事惊动了陛下，是以才要求彻查，若是诸位肯退一步让我们将人带回去，自然也就大事化小了。至于锦衣卫那边，那就更好办了，听说贵邦与万指挥使私交不错，想必你们一句话比我十句话还要管用。 邓秀才还没说话，九娘子就娇滴滴道， 二当家，我就说唐大人是最明理不过的，你还不相信呢？那帮小孩子资质再好，等卖出去了，全部价值也不过千两上下，那些西厂番子却能要了我们的命。现在他们奉了皇帝的命令，一定会像疯狗一样咬住我们不放，我们有必要为了一千两银子搭上性命吗？ 九娘子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上头现在对银钱看得极重，若少了这一千两，我今年的任务便完成不了。再说了，现在事情闹了这么大，万通担心被牵连，一定会找一个扣责任的倒霉鬼。我若现在将孩童还回去，便是活生生的倒霉鬼。你这么聪明，不会想不到这点吧？还是说，你就是故意想叫我邓某人往火坑里推呀？ 听到这里，汤范有些明白了，当初陈氏失踪的客栈里曾经留下白莲教的印记，九娘子若是陈氏的妹妹，那么她肯定也与白莲教有关联，这样说来，邓秀才口中的上头很有可能就是白莲教。而从两人的对话来看，不难看出这位邓秀才跟九娘子之间是有点矛盾的，他们观点不合，但这位九娘子很可能不是南城帮的人，而是白莲教派下来的客卿，所以邓秀才虽然跟他不对路，却发作不得。九娘子的意思是让唐范与官家的人讲和，把孩童交出去，但邓秀才的意见却恰好相反，所以两人就有了分歧。想到这里，唐范不由暗暗心惊， 如果邓秀才一意难逃，那我岂不是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九娘子既然是白莲教的人，为何却又要处处维护我？女人的心思果然难猜得很。 二当家严重了，你可是南城帮数一数二的人物，你若出事了，丁一木又无力支撑大局，南城帮还不是顷刻就散了。我只是觉得事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跟官家的人不死不休，与你与本教大局都没有什么好处。若是你因此坏了本教的大事，到时候你不需要被官家的人追责，就会直接被教规处理了，你信不信？ 这些话里透露的信息太多，唐范已经快要接收不过来了，他的手心背脊都沁出了一些冷汗。此刻他知道的越多，反倒越不是好事。